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Hello， 欢迎大家各位来到浩浩汤汤。今天呢大家会一身耳目了，见到Eddie 大头相就在我们背后了。我是麦永开，首先介绍自己先啦。咁就啊 ，Eddie 嘅老友記，咁啊，因為佢而家仲喺紐西蘭嗰度咧，就係享受緊一個大自然美景。咁我哋咧今日咧就邀請咗老中青三代啊，又 Eddie 嘅好朋友，就做一個咧，我哋已經作咗個名噶啦，好好啊，輕彈淺唱李偉才，輕彈喎嚇。咁所以今日我哋所有講嘅嘢咧。都唔負責任㗎啦，我哋會爆下李偉才嗰啲咁嘅搞笑嘢啊，啲私隱啊，啲蝦碌嘢嘅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個主軸咧都係圍繞住佢個新書呢個大賣嘅資本的衝動。咁我哋都會係大家傾下嘅，我哋發表下我哋自己嘅感覺嘅感受嘅。咁我首先介紹我身邊兩位中代嘅 Eddie 嘅朋友啊，就 Pegasus 啊 ，Pegasus 咧就係 IT 界嘅。咁啊，你介紹下自己先啦，簡單。 我 Pegasus 啊，咁我而家做緊 IT 嘅嘢啦。咁而我同李偉才嘅主要嘅瓜葛咧，就係我中學時代已經有睇佢嘅書噶啦，都睇咗其實幾多下。而佢對我最大嘅影響就係、是，因為佢讀 physics 嘅，咁我亦都入 U 讀咗一年 physics， 不過發覺自己唔啱讀 PS 就離開咗啦。之後就2008年到就可以正式 in person 咁識佢。 OK， 即是中學的時候已經看，我記得你很早期已經看了什麼最後的問題已經看了。 是，不是我第一本看的是三分鐘宇宙。 都早期了，都早期了。 是啦，那應該他有八至九成的書我有看了，是啦，但是不認識他個人的時 候。OK， 那這個中生代，亦都是我們繁榮反思小組。科幻學會文明急救組就唔係啦， 唔關事唔關事嗰個 忠實會員。好啦，我呢個右手邊呢位咧就 Hoff， 大家好， 就金融界嘅從業員 ，OK 啦。咁啊，你又介紹下自己啦嚇。 係阿 Ringo 咧，你用一個老中青去形容我哋，即係我去咗青嗰代咧，但其實我同阿 Pegasus 咧，其實年紀唔係差好多，差少少嘅啫，其實係。咁但係我就同阿李偉才嗰個淵源咧，其實就冇咁深嘅。咁我第一本睇嘅阿 Eddie 嘅書咧，其實已經係去到反轉經濟學噶啦。咁因為我自己做金融，其實我都會諗好多關於經濟嘅問題啊，或者係對主流我哋經濟教科書嗰一套嘅經濟理論都有好多嘅質疑啦，或者疑問咁樣啦。咁其實我係喺書局度睇到有本書叫做《反轉經濟學》，跟住就係李偉才呢個人，咁佢用筆名啊李逸湘咁樣啦。咁就應該係我印象中第一本嘅中文嘅書咧係。咁全面咁樣去批判呢、這個我哋教科書或者係即係主流嘅大學學院入面所講嘅經濟學，咁而佢講嘅好多書，佢介紹好多書都係即係呢一類叫所謂叫做另類嘅經濟學嘅一啲即係好係必讀嘅書，咁即係例如Small is Beautiful 啊，或者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啊呢啲書，咁覺得哇呢、這個人唔簡單喎、啊，咁跟住先至去再睇翻佢，例如這個喚醒69億隻青蛙啦，即係全球暖化嗰啲書啦。咁但係就科幻小說咧，咁嗰方面我就慚愧啦。呢方面我就好少接觸啊。尋日先至喺呢個圖書館度借咗呢、這個佢嗰本 《泰拉 加文明之謎》， 消失之謎係啦， 係啦。 咁就啱啱先至開始睇下科幻啊嗰啲嘢咁。 咁啊啱嘅喎，其實咧即係我同好多啲朋友啦，因為我其實同阿 Pegasus 咧。兩個咧係身負重任嘅，我哋喺呢個資本的衝動未推出之前咧，已經成立咗一個小組，就係咧點樣去營辦啊呢個資本的衝動嗰個嘅推廣啊，無論係e-marketing 啊，無論係經不同嘅網絡啊，不同嘅途徑啊咁嚟做，咁啊而家我哋都好開心啦嚇、啊，今次呢個咧就係都即係以喺阿 Eddie 第30本書嚟講啊，30本噶啦，即係喺嗰個無論係社會啊。各方面嘅界別嗰反應咧好好，銷情亦都好犀利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今日就做 soft sell， 就唔係 hard sell 嘅。 係啦。 咁啊，淨係介紹咗你哋兩個識啊，李偉才，我唔記得介紹翻我自己添。咁我就真係老友記啦。咁我咧就係一 1985年，即係識到佢咧就30年啦。咁啊，個淵源好奇怪嘅喎，你哋都係喺文字上認識佢啊。我係經佢老婆身上認識佢嘅。佢老婆係咩咧？佢太太咧就 Iris 啊，佢其實咧就係我個妹妹嘅伴娘啊，即係個姊妹團之一。咁咧就早喺83年到啦，佢一結婚早啲嘅。咁啊就做我個妹妹嘅伴娘。啊咁哇，系咁啊靓女嘅啦，咁样啊，咁我唔明，你冇谂啊，佢人哋都拍得好紧要，冇问题啊，咁我都大把女朋友，不过系即系追唔到嗰啲女朋友。咁后来咧就到1985年咧，咁啊有个傻佬啦，就喺我哋啊杰出青年协会一个聚会咧，就主动走嚟咯。啊，你系咪阿 Ringo 啊？咁样，哦系啊系啊，啊我系啊李伟才 Eddie 啊，诶、我啊太太系你啊个妹妹嘅死党啊，咁样。咁佢哋當年就喺嗰、那個女童軍協會嗰度，就係、是做啲幹事嘅工作嘅，咁啊好老友，成日打羽毛球嘅。咁啊傾咯，咁你大家知啦，阿才哥啊，有好多人叫才哥，我哋叫 Eddie 咧。另一個最為人知嘅花名叫口水才啊嘛，亦都佢係唔怕醜噶嘛。咁啊坐低講啦，啊咁因為傑出青年協會咧，我同佢都比較年青嘅嗰輩，而家啲老餅嚟噶嘛，咁我可以坐埋一齊啦咁樣。咁啊。一路傾咁，佢已經講啦。啊，我近來睇到啊，佛學啊，佛教嘅呢個熱心人士嚟嘅。有個涅槃啊。 嗯。 哇，咁好彩，我嗰陣時亦都係啊喺法住文化學會咧有讀佛學嘅。 嗯。 咦，哇！呢、這個一係拋個涅槃出嚟喎。 咁接招啊，跟住就 接招咁啊，傾得幾句啦咁樣。咁但係佢係好好傾嘅，大家知啦嚇、啊。即係認識咗佢，知道咗佢好好傾嘅咁樣。咁、嗯、啊，如是者啦，佢就由第一本即係最後啲問題。一路咧，超人的估值咧，就每本書咧都送一本俾我嘅，咁所以我本本咧都有佢嘅親筆簽名，咁我睇翻幾時嘅咁樣。咁所以我啱啱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就自己就執一執個小小嘅圖書架，唔好圖書館啦，佢就有個圖書館好靚嘅。咁一睇啊，全部都齊曬，淨係爭一本，爭一本《戀戀夜空》啊。咁我除咗問下李偉才攞咧，如果大家有邊啲人多咗一本嘅咧、啊，可以咧就交俾阿 Eddie， 咁然之後我就 keep 翻個齊套，咁啊揾你簽翻個名咁樣。好啦，咁我哋點樣講呢樣嘢咧？就講翻個背景。咁點解話老中青三代咧？其實咧，即係阿 Hoff 講得好啱嘅。好多人身邊嘅朋友認識李偉才，哦，科普噶嘛，科幻噶嘛咁樣。咁事實上佢係真係由最後啲問題開始啦，係嘛？已經就係同好多年青人啊，即係其實嗰陣時啲書咧，我冇帶嚟啦，好薄 嘅 咋， 百零頁嘅啫，中學生一日咁樣已經睇曬㗎啦， 全部都係差唔多中三到啦，中一、中二、中三都得㗎啦咁樣嘅。咁但係嗰陣時出書個寬容度就好大嘅，我覺得。個島好得意嘅，長長地，我有啲相嘅。 好細本，同部電話差唔多嘅就係嗰陣時嗰啲三分鐘語就真係嘅，三分鐘語就係咁細本嘅就係。 大啲，我全部做過曬 selection 嘅，大啲，但係好怪嘅個島係長長地咁嘅就。 以前博弈嗰啲 size 啊，即 係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就仲長啲嘅 A4 又唔係 A5 又唔係咁好。 再細過 A5。 再細細好多嘅，咁唔緊要啦，即係講翻咁嗰陣時佢完全咧就係都係結集為主嘅，因為而家講翻啦嚇，咁啊。我同阿 Pegasus 咧就睇得比較多啲嘅，因為我哋即係認識佢都耐啦。咁就本應我就諗住一個順時序咁樣嚟介紹一下嘅，咁但係咧都驚大家悶，咁啊講多啲即係有興趣嘅嘢啦咁樣。咁其實咧，即係如果以睇翻佢咁多個書嚟講咧，就個類型咧都係分三大類型嘅。 主要科普應該都有一半以上嘅，我相信。 係啦，科普。咁啊，跟住咧就科幻其實唔係多， 其實唔多， 佢有啲文章嚟啫嘛，好似睇完阿凡達，我哋一齊啦。 因為科幻小説佢應該得一本半啦，有本係重新出，其他嗰啲就可能係評論科幻嘅比較多啦。 冇錯啦，冇錯啦。咁即係以係科學嘅進路為主。咁但係咧，好奇怪地咧，就係佢退休之前咧，就係揾我嘅喎。就其實兩個傻佬，我同佢兩個傻佬咧，就真係飛咗澳洲。咁我就半工半私，咁就過咗澳洲。咁佢咧。就係、是、去澳洲移咗民嘅，咁跟住嗰次就翻去澳洲嘅，咁啊揾埋我一齊，咁我就係去完咗個 business trip 之後咧，就跟住就去咗 Sydney 去 join 佢嘅，咁啊發生咩事咧？嗰、那個咧就可以話係一個其實一個預兆嚟嘅，就係、是、睇得到佢咧嗰個創作方向嘅改變嘅一個 重要的分水嶺。 嗯， 其實那次找我去就去了我們另外一個我們南半球科幻會南半球代表阿潘超強。咁如果而家大家喺星期一晚聽香港電台咧，嗰、那個咩大城小事咧，就聽到潘超強把聲啦。咁但我同阿李偉祥兩個傻佬去到去潘超強屋企嗰度咧，就真係住喺另一個朋友嗰度，因為人哋有個 spare bedroom。咁原來佢就想咧，心目中咧就準備退休啦。咁就想寫一個叫科學人民主義嘅啊，即係其實就係、是、如果大家會有印象咧，就係、是、叫 third culture， 即係科學界嘅。就科學界的一個成個語言啊，一個框架，文化界咧就人文化界的框架就撈埋嘅， 冇乜跨界的學者喺人文科學同埋即係正式的自然科學上。 冇錯啦，咁啊歐美就會有啲啦，咁但係香港啊亞洲咧，尤其嗰陣時係高行健啊攞咗獎嘅啦，咁啊藝術就係所有嘢啦，咩其他唔計嘅，咁佢嗰陣時嘅觸發點就係啊點解會？撈唔埋嘅咧，其實應該係有科學基礎嘅人，就係關懷人民咁就啱嘅。 佢開始嗰陣時開始講經濟啊嗰啲嘢未咧？ 又未喎，你講得好啱喎。 反而佢就係用用咩咧？用全球暖化問題去帶起就話，未必係淨純粹科學，係同呢個人民嘅生活啊各方面，你點樣即係 take action 去阻止全球暖化咧？佢講嗰方面係比較多嘅，就唔係純粹喺即係經濟個立場嘅，係用普通生物去講。 即係之後會追翻嗰個源頭，跟住 點解影響到啲人咁嘅生活咧？原來就同個經濟體系有關，就開始講嗰樣嘢啦。 但好怪嘅，佢咧即係呢個就你不可不服佢啊！雖然我哋輕彈啦，咁都有少少賺啦，輕彈少賺。佢咧就 系、 是、有啲嘢佢谂唔明嘅咧，佢就好勇，但系佢勇嘅做法咧，佢点咧？好，我就去搞课程，我就搞课程。佢好似可能喺呢个节目都讲过，佢搞混沌理论嘅时候，咁就佢混沌理论嗰阵时都新嘅，咁佢就同理工大学就系搞咗一系列嘅唔知四讲嘅课程，就系、是、讲混沌理论，咁逼自己，因为要孭咗飞啦，孭咗飞就要去睇嗰啲 chaotic theory 啊嗰啲嘢咁样，咁啊答翻阿 Hoff 嗰个 point 咧。就係、是、咧，每年我哋聚會啦，佢就成日講一句嘅，關於經濟最早聽佢講關於經濟係咩咧？聖誕鐘咯，聖誕鐘叫做咩？ 賣匯豐。 Exactly， 我都覺得哇，咁點會聖誕鐘啊賣匯豐 ？Exactly， 佢就講呢、這個。 呢啲都好、啊，其實喺我嗰行都好多年都冇聽過呢啲。 咁即係幾耐咧？ 呢啲比較市井嘅，而家都仍然有講嘅，不過就一定唔係呢個行業裏面講，即係啲街頭師奶啊嗰啲咯， 係即係師奶嘅，就報紙都少講嘅，而家都。 咁後來咧，佢亦都comment 過嘅，即係睇得出佢個端倪嘅，即係點解會轉咗去六十九億青蛙，就因為同科學嗰個最前沿嗰個有好大嘅關係啦，咁 natural 啦。咁點解走去反轉經濟學啊？走去嘅資本啲衝動咧，即係除咗零八金融海嘯之後咧，其實佢之前已經講啦。我成日睇嗰啲新聞 啊。我記得佢喺反轉經濟學講過，佢係睇咗唔知係因為西雅圖嗰陣時世貿會議咁樣嘅，即 係 動亂嗰啲新聞，咁所以開始就 拗咗頭。即係同我哋去傾，因為我就係工商界啦，咁成日都傾。哇，點解即係要你哋個生產？Walmart 對你哋好或唔好啊？或者迪士尼嗰啲咁嘅即係嗰陣時個迪士尼係一個偉大嘅，即係尤其我哋做 design 嗰啲，哇冇得頂個迪士尼，咁點解有人會反迪士尼啊？咁樣咁佢就開始去 find out 嘅，咁都好有趣嘅咁樣，咁點樣啟發到呢度咧？就真係 exactly 我就都唔記唔係好清楚，但係佢就成日講哇，你睇嗰啲股票成日係 micro 咁每日嘅上落嘅，咁經濟一個周期嚟噶嘛咁樣。咁我哋可以係下一集下一節啊，下一個 session 我哋就詳細可以講多啲啊，好嘛 ？OK。